在太阳节之际，叙利亚环球出版社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更高的举起先军旗帜，为争取最后胜利奋勇前进》单行本。著作发行仪式近日在该出版社举行。